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61集，新的身份。离开特管局，龙申打车前往市区一处再普通不过的住宅小区，在那个堪比迷宫的小区里七弯八绕，终于抵达目的地，刷卡进门，电梯直上九楼，他不出电梯，敲响两户人家中的其中一户大门。片刻之后，唐静来开门，在他后面吴炳天也已经到了，客厅里摊开了一张地图，正是热田神宫的内部结构图。吴炳天的神情十分严肃， 茅山那边刚来消息，他们说李英的魂灯将灭未灭，可能撑不了多久，我们得加紧行动了。 丁兰的魂灯已经灭了，余不悔没有魂灯，下落生死皆不明，现在就剩下李应的。 殷玉可能故意杀了丁兰，留下李应诱我们前去， 但知道对方的用意，他们也不能不照做。为了救出李应和余不悔，带回丁兰，特管局三位副局长亲自出动了两位。唐静虽然是分局局长，但他的能力也很强，这次等于局里精英进出。哎， 茅山那边很重视李英，如果我们不出手，他们就要出手了，我好说歹说才暂时稳住他们。 李应很受茅山师门长辈的看重，要不是现在进了特管局，恐怕就被定为茅山下一代掌教人选了。但茅山固然厉害，在组织性与资源上毕竟还没办法跟特管局相比，这次李应的师父提出想要亲自过来跟他们去救人，也被吴炳天拒绝了。这种时候不是人越多就越好的。唐静拍了拍吴炳天的肩膀， 吴局亲自去，他们应该就放心了。 老实说，好几年没出手了，还真有点虚。 也就在龙申和唐静面前，吴炳天才实话实说，主要是明知阴雨秋燕肯定会设下陷阱等着他们上门，却不知道对方究竟有些什么手段。虽然特管局没少动用各种渠道打探，但如果对方真想瞒，又怎么会有消息露出来？就像特管局这边的机密，外人大多也是无从得知的。这时龙申将自己一直提在手上的箱子放在桌面上，用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吴炳天看见上面还加了特殊的法术禁制，就算有人拿到钥匙也无法打开箱子。正想询问，就见光从箱子里泄出，等到箱子完全打开，整个屋子霎时光华流转，耀眼夺目，连屋子里的大灯都在这光芒的对比下黯然失色。吴炳天和唐静不得不稍稍侧过头，避开那让人目眩神迷的光芒。龙申伸手抹了一下，所有光芒瞬时消失，刚才被光所覆盖的物体本身终于露出真容。唐静面露惊容，吴炳天则直接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是四象定心灯， 宗老给我的。 龙申任由唐静和吴炳天上前仔细查看， 可是这灯不是一直都没办法用吗？ 烛台小巧玲珑，足可握在手中，原本点烛火的地方空荡荡的，烛台呈四方形，上有神兽缠绕，栩栩如生，整座灯盏为墨绿色，为玉石所雕。但让吴炳天和唐静震惊的，不是他巧夺天工足以成为国宝的年代与雕工，而是一直以来围绕着他的种种神秘来历，以及他作为特管局绝密的身份。唐静细看了一会儿，猛地抬头望向龙申， 是宗老。 龙申点点头。吴炳天回过神，看见他们的表情，很快也明白龙唐二人在打什么哑谜。 宗老牺牲太大了， 但无疑有了这盏灯，他们与阴雨鸠燕交手胜算又大了许多。 宗老也是为了万无一失，如果用不上那最好。新身份来了没有？ 来了。 唐静从手提箱里拿出三份资料， 三套证件，身份证、护照，各种表格一应俱全。 从现在起到入境之后，我们的身份是一对新婚夫妇带着老父亲去日本旅行，到了热田神宫附近会有人来接应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有新身份，你们则各自分开单独行动。这样一来，英语就算料到我们会找上门去，也不知道我们会什么时候出现，如果发现情况不对，我们也可以及时脱身，改日再去。 谁扮老父亲？ 吴炳天话音刚落，就发现唐静和龙申二人都在看着自己。 我哪老了？难道不能让龙局扮老父亲吗？ 那这样会像大款带着情妇和保镖出行的。 这个身份也不错啊。 吴炳天眼睛一亮，想到龙申板着脸喊他一声老板，好像还挺爽的。唐静想也不想就否决。 不行，在名古屋接我们的车辆和住宿都安排好了，根本不符合大款的身份，一看就蠢包，经费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句话听着真是耳熟啊，好像是去年华东分局问总局增加预算的时候被我怼回去的话。果真是风水轮流转，报应来得快哟。 唐静看着二人都没什么意见，就把资料递给他们。 你们的发型脸型都要改，脸上表情和说话语气也要变，妆我来弄，表情语气就靠你们自己练了。喏，这是剧本。 还有剧本？ 吴炳天头疼，但见龙申没什么意见，只好也把嘀咕吞回去，拿起自己的剧本翻看一看，吴炳天顿时乐了。 看来我的角色不算什么。龙局，你以前出任务扮过这种角色吗？ 没有，我试试。 龙申拿起剧本开始认真背。一天之后，两男一女从这栋楼里走出，女子很年轻，额前碎发，长发披肩，穿着有种竭力想要打扮得更时尚但反而有些不伦不类的味道。另一个年老的男人也差不多，西裤衬衫，但衬衫松松垮垮被圈在皮带里，尺寸一看就有点不合。他头顶还秃了一块，就是俗称的地中海。看上去像女人丈夫的年轻人稍微好一点，不过也没好到哪里去。头发好像早上没梳，后脑勺翘起一块，他背着双肩包，还拖着行李箱，露出一种不像是要去旅游，倒像是上班迟到的焦灼。年轻男人对另外两人道， 地铁站有直接去机场的路线，我们去搭地铁吧。 就这么点钱你要省，就打个车不行吗？ 年轻男人没说话，女人噔噔噔踩着高跟鞋去打车，老人在后面絮絮叨叨， 打个啥子车哟，地铁就地铁嘛。 爸，算了算了，让他打车吧，提着这么多行李去地铁是麻烦了点。 别人一听这三两句对话，立马就能猜出三个人的关系。年轻男女是一对夫妇，可能刚结婚不久还没小孩，老人可能是女人的父亲，因为男人跟他说话时候的语气带了点客气，不像对自己亲生父母那样随意。这肯定是一家子要出去玩，而且看样子他们应该是头一回出远门，所以手忙脚乱，还带了点有意无意的炫耀。推测出以上这些信息的路人肯定要为自己福尔摩斯一般的观察力点个赞，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这三个人都只是在照着剧本入戏。如果冬至在这里，一定要给在场的三个人都办一座奥斯卡影帝奖。演戏就要演全套，扮成一家三口的龙申、唐静和吴炳天，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踏上前往日本的旅途。而他们头一站要去的也不是目的地名古屋，而是正常游客都会去的东京。另一边，留在京城的冬至则开始着手准备前往交流大会的各项事宜。时间就在这些琐事中悄然飞逝，过了元旦，新年正式到来，离他们出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他把历年交流大会的资料复印了几份，分给其他五人，又忙着打报告申请这次出去可能会用上的各种商药。竞技流程残酷激烈， 美国佬的想象力层出不穷，很难预估他们今年会把竞技玩出什么花样。但冬至上次跟在龙身身边，听卡洛斯说了几句，感觉这次可能是有史以来难度最大的一次考验。性命固然重要，但团队荣誉也同样重要。如果丢了性命还拿不到好名次，那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龙身跟吴炳添都出去公务了，蒋局长又不管具体事务，余下一位常务副局长宋志存是个好说话的，看见报告大手一挥就同意了，直接给他们批了双份的上清单，其他上药数目也很是可观。等吴炳添回来一看，差点背过气去，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吴副局长还茫然不知，而冬至正美滋滋地揣着批示回复去找刘清波他们开会。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